撒迦利亚先知书第三章。以后上主使我看见大司祭耶稣亚站在上主的使者面前，同时撒旦站在耶稣亚右边控告他。上主的使者对撒旦说，唯愿上主责斥你，撒旦，唯愿拣选耶路撒冷的上主责斥你，这不是由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木柴吗？那时耶稣亚身穿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的面前，使者就吩咐那些立在他面前的说，脱去他身上污秽的衣服，以后向他说，看，我已脱去了你的罪过，给你穿上了华丽的礼服。随后接着吩咐说，在他头上缠上一条洁净的头巾。他们就在他头上缠上了一条洁净的头巾，给他穿上了洁净的礼服。那时上主的使者站在旁边，上主的使者便劝诫耶稣亚说，万军的上主这样说，如果你遵行我的道路，谨守我的法令，你便可以管理我的家，看守我的庭院，我必要使你在这些势力者中自由出入。所以大司祭耶稣亚，你且听着，你看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是做预兆的人，看，我必要使我的仆人苗芽生出，看，这是我在耶稣亚面前安置的石头，在这唯一的石头上有七只眼睛，看，我要亲自在石上刻上题名，万军上主的断语，并要在那一天除去这地上的罪恶。在那一天，万军上主的断语，你们必要互相邀请自己的邻里到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。